爷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啊啊娘啊，我爷爷能猜出几分？他们和爹爹都一样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 Oh!

仇恨入心要发芽。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。 心壮志冲云天。 Yeah.